快要走啦。 系啊， 我谂你都系唔会再挂住我噶啦。 No。 Well friends， 别要替我洒泪儿，彼此都不舍，但世上永有分别时。可否潇洒飞起好白纸，让最后舞步飞驰。曾一起多么精彩，你使我心喝彩。就算我孤独时 ，So let me tell you baby， 冲到了天边，越过大海，都会不断不断邂逅于梦内。冬季、秋季、春季，气候总是变又改。我心也跟你不变，就如未离开。I miss you much, I really miss you much, I miss you much, baby, I really miss you much。相遇世家，是你令我有意思，全靠有你那一双黑眼睛，你的笑声。过失落时，如明天需要各游各去，越过大海，都会不断不断邂逅于梦内。冬季、秋季、春季，气候总是变又改，我心也跟你不变，就如未离开。I miss you much, I really miss you much, I miss you much, babyI really miss you much, I miss you much, I really miss you much, I miss you much, baby, I really miss you much。 I miss you much.